沉船二， 大家好啊！今日我哋录埋沉船二， 喂，真系唔好意思， 因为头先有啲事咧就行开咗， 系啊系。 嗱，咁沉船二咧就话说啦，日本妹咧就即系佢喺你好呢个攰嘅时候咧，都帮你揼下骨啦，俾你识做翻个适当嘅男性，帮你冲下凉、擦下背。 有冇吹箫咧吓？ 呢啲一定有啦，但系最浪漫系咩咧？喺佢最攰嘅时候都好，翻嚟一定帮你冲个凉，佢系服务你去冲凉。唔係嗰啲幫啲massage之類嗰啲， 係咪幫你洗埋底褲嗰只啊？ 底褲洗幾曬啦，而家就即係佢幫你咩咧？真係愛下摩啊，擦下背啊，嗰啲佢真係做噶。即係香港好老實講，我識咁多女性都未做過呢啲嘢啊，一齊沖涼冇噶啦。即係你話香港，即係好多好保守，我識好多女仔嗱，但係內地女仔我又識唔少啊。嗰陣時都，我話俾你聽，而家好多內地女仔，因為突然間個社會開放得好緊要。在短短二十年之間，那個資訊爆炸程度是零至一千，即係香港不是因為慢慢一步一步上啊。咁佢哋接受了很多新事物，亦都開放了很多新事物。譬如你話一起沖涼啊，諸如此類，佢哋覺得呢個係一個浪漫一個調情嚟㗎。香港覺得不是啊，屌你係咪玩鳩啊？你咪虐待我啊？屌你老尾，阿爸阿媽都冇教呢啲嘢，我屌你老尾性教育都冇教，咪性教育冇教，有龍虎豹有教啊，大佬！我哋嘅性教喺邊度得翻嚟嘅？龍虎豹火麒麟老爺車九七， 東方日報， 係啊，東方日報天天屌你老尾，呢啲咪性教育啊，大哥！但係你話啊，唔係喎，點解香港啲女仔唔做呢啲？佢哋唔係唔想做，係因為矜貴的就係佢自尊感太強，佢 self-esteem 太高啊！你唔追我第二個。最我使乜用呢啲嚟箍住你啫？但係佢唔覺得呢啲係情趣嚟㗎，好多咁，所以想大陸沉船，第一性技巧，第二樣嘢就係温柔。佢温柔到點咧？嗱，香港地好老實講，幾時你會飲到女朋友煲煲湯咧？我話俾你聽，通常就係邊啲時間咧？ 出糧啦， 出糧時間啊，梗係唔係咯？話俾你聽，就係、是、你生日，佢咪煲煲湯你咁咪算撚數咯？佢生日你係大撚煲啦，唔係鑽戒 LV， 唔係 LV 啊，歐遊。你生日佢咪求卵期，屌你老乜煲煲例湯你飲啊！嗱呢啲你咪奶招啦嚇，你唔飲我煲得好辛苦嘅，咩屌你老味，乜撚都搞出大佬煲煲例湯，可能喺嗰啲乜撚嘢咩健康百景嗰度買嘅，屌你老味我都奶過唔少啲咁嘅嘢啦。 原來係咁啊！但係我又想再講下咧，有冇其他沉船嘅經驗可以分享下咧？即係唔係你自己？ 唔係我自己，講下一單嘢。嗰陣時我話過出嚟即係做古惑仔嗰陣時，唔好叫古惑仔啦，即係總之就即係食四方飯。咁咧嗰陣時咧有一個朋友咧就開夜總會，咁、我同佢都幾熟。咁開夜總會啊見多識廣，因為屌你開食食四方飯乜撚嘢人都有。咁咧親眼見到一單嘢係點嘅咧？有個阿叔就上嚟玩，嗰、那個阿叔咧就四十，即係總之都五十零歲，五十到尾噶啦。咁啊六啊歲都離頭。穿得不是很光鮮的，但次次來都抹那條女洗錢，見她不少錢的。那條女就大約十九歲，十九十八歲這樣，靚妹樣。那來到她都知道、那個伯伯次次都是抹開她的。那那個女就不是很漂亮，總之即一般，總之一般身材又不是特別漂亮之類那些。那為什麼那條阿伯抹開她呢？那條女說開，原來她說那個伯伯說她好似佢以前咧 個女 拍拖個女朋友，初戀個女朋友，佢直頭攞埋啲相出嚟俾我哋睇，哇！屌你餅印咁撚樣啊，真係餅印咁撚樣，就唔係講笑啊！咁嗰個阿伯咧就原來咧之後即係嗰條女爆撚翻出嚟咧，就香港其實冇乜錢嘅。咁有一次咧，有人帶佢上嚟夜總會玩，因為佢咧做嗰啲公務員嘅，以前做邊啲公務員咧，即係做下捉小販嗰啲咧，即係唔好多錢嘅。咁咧就沉撚咗船，見撚咗一條女之後咧。就日日即係典當奢借咧，就日日揾呢條女。咁咧揾呢條女嘅時候咧，佢就次次咧就即係又送禮啊，又食飯啊，都要同條女出街咁啊，即係屌下閪啊，諸如此類嗰啲。咁之後咧就想溝條女，嗰條女就話啊咁樣啊，不如你買間屋俾我啦，點點點點啊。咁嗰陣時啲屋都貴啊。咁咧啲屋大約而家即係講緊嗰陣時候，屯門樓都成二百萬啊，細細間都。 咁樣貴。 係啊， 九七千啊。 差不多啦，咁嗰陣時嗰條友又冇錢，咁點咧？借大耳窿，真係噶，借大耳窿。我之後知翻就係、是、借大耳窿，上大陸就問啲親戚借錢，喺香港啊周圍左借右借，咁咧都唔夠錢，咁咧就話不如咁啦，我平平地買啲即係唐樓俾你條女，諗住呃鳩你錢，冇諗住同你過人世啊，我要間唐樓把撚都唔值錢嘅。咁嗰條女就話我會同你過人世啊，不如你想下辦法啦，咁樣如何如何。 咁、那個阿伯真係唔撚掂。咁有一次咧，就上嚟求條女，真係喺夜，因為佢冇錢再入嚟玩啊，就喺夜總會出邊咧就跪喺度，真係跪喺夜總會門口，唔係講笑啊。咁咧就揸扎花跪喺度，哇！我求下你點點點點啊咁。真係黐撚曬線，沉撚曬船。嗰條女仲話：阿伯，你即係我真係貪你啲錢㗎啦，點點點點，你唔好再咁癲啦。之前就日日嚟，真係日日嚟。咁咧嚟到有一次咧就就攞一嚿銀紙出嚟，我諗皮靚兩皮嘢啦。總之即係100蚊、20蚊咁樣嗰啲啦。你攞去啦，你今晚陪我。之前就條女都話：唉，生翻去啦，阿伯。之前之類嗰啲咁樣嘅。咁、那個阿伯睇見佢沉曬船，即係我自己有心人諗：你細個出嚟玩咪好咯。那個阿伯應該是以前都幾乖仔嗰啲嚟嘅，即係佢捉小販管理隊嗰啲，做到都即係文職嗰啲咯，科文咁嗰啲。咁佢應該以前細個咧都讀過下書啊，咁即係可能未出嚟玩過，一見到呢啲咪沉船沉撚到咁撚樣，就又真係有啲咁嘅人喎。屌你好心，你老筍就生埋下啦，人哋唔會中意你噶嘛，人哋做職業女性呢啲嘢，你有錢咪有閪屌咯，冇錢梗係冇閪屌，你自己踩只腳落去咪斬衰。第二單嘢沉船係點樣女人嚟嘅？嗱，話説我 調翻轉係女 仔，做夜場有一個泰國女仔，兩姊妹嚟做嘅。咁咧咩叫兩姊妹呢？即係嗰啲同鄉嚟嘅，即係就叫兩姊妹咁啊。個女仔就30歲到啦，30歲頭啦，總之就20多蚊。 30幾仲嚟嘢， 好吸引㗎，個、樣好吸引㗎，個女仔完全唔似30歲啊。咁咧就啲即係服務態度優良啊，廣東話又講得好叻咁樣樣。有一次見到個男仔，好衰唔衰個男仔，我識嘅，我屌佢老尾。10年見一次面喺夜總會見撚到佢，佢一叫我喂九護士，我話咦你弟阿窿哥咁樣，佢阿窿哥做咩嚟呢度玩啊？冇啊，屌你老尾，我又唔撚知原來你喺度，即係有份噶。我話屌你同啲朋友夾下份啫，咁佢 mark 咗，即係突然間嗰、即係佢一行過身邊嗰、太妹，哇呢條女，我話呢個女女新嚟做喎，泰國人有冇興趣啊？好 nice 噶，我話俾你聽，我當時見到一個表情。就是小豬默默表情，扮打口都有窿，是那條女喎。那條女即刻就坐，即刻即要求九護士，我想跟你個朋友坐台啊，傾兩句啊咁樣。我話俾你聽，坐咗一晚之後，條女就嬲條仔出街啦。嬲完條仔出街之後咧，條女開始咧就翻工咧有啲異樣啦。咩異樣呢？就好早就收工。咁咧就不斷咧就叫啲客出街，一埋台就哇屌你老母炒鳩我啦，屌你老母打 K 輪啊！之前就嬲條客出街，出完街咧賺得兩台客佢就收皮啦。佢要快食啲揾快錢，咁點解咧？原來後屘我問翻窿哥咧，原來窿哥咧同埋嗰條女以前個未婚夫咧個樣係一模一樣嘅。佢俾個張相我睇，一睇哇！我屌你老母嚟撞 咩出嚟？ 真係跌出嚟咁撚樣喎！咁咧原來佢個未婚夫喺泰國咧就車禍瓜撚咗。咁佢咧就真係個人咧就即係痴痴呆呆啊，喪喪地咁樣樣，咁啊算撚數啦，喺泰國做過好多行，咁啊唉都諗住揾唔到食，咁啊不如做喺泰國做即係浴花啦。泰國做完即係年紀好大啦，揾唔到食，競爭唔到過嚟香港咯。個姊妹帶佢，咁啊同埋我個 friend 一齊住埋啊一排。咁我 friend 咧就揸十字車嘅，咁咧佢咧個 friend 就見到啲異樣，咩異樣咧？那個女仔就叫佢。阿窿哥，不如你不要做嘢，你跟我翻泰國，我哋結婚啦。我 friend 話：哇，唔係喎，喂，我香港有老婆噶啦。佢話：咁唔緊要啊，你喺香港，你當我係你第二個老婆得噶啦。我唔要乜名分噶，你日日上嚟，我煲湯你飲，揼下骨，屌完閪，你咪翻屋企咯咁樣。咁咧，我 friend 諗住：哇，筍啊，索到嘢，屌你老味，仲唔諗住堅去啊？咁啊，日日係咁，如此類推去，撚咗幾半年到咧，個女人就開始要佢成個人啦。因為個女人真係沉撚咗船落去啊！佢咧就不如咁啦，我有少少積蓄，我哋喺香港或者喺大陸或者翻泰國，總之係脱離你家庭，我哋組織投家啦，點點點。因為咧個女人開始即係想佔有曬佢，佢覺得唔好對路。我老友後屘點咧？換電話玩失蹤之後，嗰個女人有一樣嘢癲啦，阿泰國妹日日嚟夾鳩我。阿九護士，你話俾我聽啦，阿窿哥喺邊？我話大佬，佢要玩失蹤，我唔知喺邊噶。你講我聽，你實知噶咁樣 嘅。係啦，前一排阿任小姐又 係啦， 不停揾我，就問喂九護士喺邊？ 佢話你唔知多，你都知少噶。你要啲咩？我俾錢你，我唔要錢啊，大佬。之如此類，一係咁啊，我幫你擔啊，我幫你吹下燒啊，我幫你吊下閪啊嗰啲，即係我服務好好噶。你講我聽得，我真係唔係要呢啲啊，女。人哋玩失蹤，你唔好咁撚癲啦。後屘條女咧沉船沉到點咧？ 直頭喺個牆度狂食揈頭，真係㗎！屌你老母，好當傷風藥咁，一日四次，每次兩粒嗰啲咧，食撚到個人都痴痴呆呆。後屘我叫我 friend 阿窿哥，你拍硬檔出嚟夾撚走佢，不但止你拍硬檔搞翻掂壇嘢啊！我話你日日喺個牆度咁搞唔撚掂㗎嘛，大哥！我哋呢個真係光聽嚟，你搞啲咁嘅嘢，日日喺度癲癲喪喪點翻工啫，啱唔啱先？咁後屘我 friend 夾撚咗佢走，咁之後咧翻咗泰國，佢臨上機咧就送咗條大金鏈。嗰條唔係叫大金鏈，應該叫大金條。咁佢鎖鏈咁樣送俾我 friend， 我 friend 好彩一樣嘢就冇要，我 friend 就將條金鏈俾翻佢。佢話：你自己攞去啦，因為條金鏈我諗都四五兩重，即係特登打出嚟嘅，即係唔係買出嚟嘅。咁咧，我 friend 話唔要啦，你攞翻去啦咁樣。後屘咧，嗰條女咧寄翻封信，就寫英文嘅。咁我 friend 揸十字車唔識睇啊，焗住俾我睇嘅啫。封信就寫：如果當時你要我條金鏈，我覺得你仲愛我，我一定會留低喺香港陪住你。你連呢啲都唔要，我知道你已經對我冇感情，所以我翻泰國。好錯 ，friend 冇要咋，有要大陸主耶穌啦。 即係我哋呢集都差唔多啦喎。 咁啊，阿順哥，你有咩嘢總結呢？ 我就覺得，如果沉船嘅，如果未沉船嘅朋友咧。就試下沉船啦，我諗都幾好玩。 唔係，我覺得咁，你沉船還沉船，要理智啲去沉船咯。 係啦，但係如果咧已經沉咗船嘅朋友， 快啲點你蒲翻上岸啦！ 快啲蒲翻上岸啦，因為即係都唔知講乜好啦。 嗱，我仲有一個例子，我講俾你聽。嗰陣時我老友揸十字車嘅， 又係十字窿， 有一單嘢好撚搞笑。嗰單嘢佢沉船都係咧上撚咗身。咁嗰單嘢 佢沉過好多次喎，佢都 係佢個樣好令人沉船嘅，話俾你聽，成個何家勁咁撚樣噶，個撚樣 咁撚大， 好撚靚仔噶，個仆街。 係阿公子啊？ 唔係公子， 公子係護士嚟 嘅。係啊，阿十字窿個樣好靚仔啊，係 咪 啊？係真係好靚仔啊！嗱，佢揸嗰啲十字車咧，佢之前咧就接嗰啲即係傷病弱者咧就去覆診嘅，成日都有一次佢接開個阿伯，個阿伯肝癌末期 啊，有冇女啊？又係。 個女就成日陪住佢嘅，到有一次，個女仔就突然間 book 架車，咁咧 book 車咧，嗰啲人都話：屌嗰條女玩嘢㗎，唔好撚接佢啦，佢老豆死撚咗㗎啦咁樣。但係你接到 order 一定要去嘅，因為即係做呢個行業，你唔可以話啊唔去。咁咧去到嗰個女仔係特登俾個假 order 我老友，咁啊想揾我老友，一見到我老友，即刻係攬住我老友喊阿十字窿。攋嘢啊！大佬翻緊工，我著緊制服嘅，你攬咗喊做乜撚嘢咧？咁條女就話：我唔舒服，我一定要去醫院咁樣。咁嗰架車唔係緊急噶嘛？咁啊，我載你去醫院，不如你叫十字車，我架車唔方便啊。佢話：唔得，我一定要坐你嘅車咁樣。咁冇計啦，遇到呢啲人。咁啊，佢同個夥計就傾就呢個女仔喺呢度上車喎，我哋接埋呢單 order 啦。一上車，條女咧喺個袋度，仲揞一個 LV 包都好靚嘅手提包俾我老友。佢話：我送俾你噶。我老友話點解啊？佢話你嗰陣時日日車我阿爸，我覺得你哋好偉大㗎。點點點點啊！之後佢就約我個 friend 阿十字窿，咁咧我個 friend 都唔俾電話佢啦，佢直頭去嗰個車站啊，去嗰啲十字救傷站嗰度等我 friend 放工。咁咧就問我個 friend 嗰啲同事就攞撚咗佢電話，就話點咧？嗰個故仔就係話。我係佢個朋友嚟㗎，不過我唔見得佢電話，我今日好急要揾佢，咁咧人就覺得個樣又可憐，咁啊梗係俾個電話佢㗎啦。咁咧俾咗個電話佢之後就點咧？佢咧就打電話約，即係我個 friend 一放工咧，阿十字窿一放工，佢就打電話俾我個 friend， 咁佢話嗱，我喺門口等你，你唔好唔出嚟啊！我個 friend 焗撚住出嚟，出撚到嚟嘅時候咧，咁就去食飯之前，我個 friend 俾佢黏住冇計啦。咁佢食完飯就話你住邊頭㗎咁樣，佢話。我個 friend 住粉嶺嘅，咁、那、嗰個女仔咧就住喺嗰、那個錦田嗰頭噶，即係錦田入邊嗰村入邊。咁佢話我食完飯夜啊，冇車翻屋企，你送我翻去啦咁樣。咁咧佢就話啊，咁冇計啦，我送你翻去啦。就阿、十字窿有架車嘅，咁啊送撚咗翻屋企，唔撚捨得走條女喺架車度。佢話你點都要送埋我翻屋企，送撚到去原來佢屋企得一個人嘅啫。咁咧 咁啊呢啲古仔發展落去肯定係搏嘢啦 嚇。搏完嘢之後咧，我話俾你聽。咁十字窿咧就發覺佢一樣嘢咩？未夠稱。嗰條女個樣又十八九，我話俾你聽，十五歲幾啊？ 哇！咁樣正十字窿食細路。 嗱，我話俾你聽，你唔好諗住有筍嘢啊，因為條女沉閪咗船啦。原來條女咧，因為佢老豆咧冇即係有肝病嗰陣時已經停咗學噶啦，即係因為照顧佢老豆，咁啊停咗學唔讀。咁佢十五歲幾咧，學校可以叫佢唔讀，即係佢繼續停學啊，因為諗住十六歲佢又唔撚讀啦，諗住。 即係諗住唔讀書啦嗰條女。咁咧又維生唔到，咁咧嗰頭又死咗老豆，咁咧就即係好似話有少少遺產咁攞撚翻啦，咁啊開始又唔讀書又唔食，咁啊黐埋喺十字窿嗰度，咁咧日屌夜屌咁樣，咁咧有一次嗰條女十字窿 報警， 諗住散水啊，咁咧就諗住唉屌啊都唔好啦，之前嗰條女你知唔知講咩？ 報警 嗱。如果你唔同我一起咧，我就話俾社工聽，原來不嬲有社工跟緊佢，因為佢老豆死撚咗啊嘛，即係真係得一個人又揾唔到佢老母，咁咧佢就同我十字窿就問我，喂點算好啊？我話屌你條女吹水啊，真係唔好撚理佢啦，屌！佢話咁啊，咁我算數啦。咁後屘佢唔理條女，條女又去個車站揾佢，佢話呢排唔得，即係屋企冇乜錢，你可唔可以借住幾萬蚊俾我？咁啊十字窿諗住屌你老尾，我開頭。喂，你中意我都冇偉大嘛？咁屌你老味，冇人要錢噶。佢又同我講，佢話狗護士點算啊？出嚟跑個江湖多。我話呢啲環境你俾佢好過唔俾喎。你唔知佢黐咗咩人啊嘛？咁咧，阿十字窿就話問其他朋友，其他朋友話唔撚俾啦。你同佢點解嗰陣時男女朋友嚟開到官度，你都係咁講。點知咧，原來嗰條女咧喺出邊黐撚咗條仔。就即係講真，十幾歲最易黐十幾歲啦。佢同你沉船嗰一刻，就因為即係覺得你偉大，啱啱死咗老豆冇支持啫。點知咧，佢黐一條仔，條仔可能喺古惑就係教佢呢招，就報警。十字窿咧就真係俾人塌撚咗上差館，就話佢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 行為。 我話俾你聽，我當時介紹我律師俾十字窿打31萬埋單， 搞掂咗。 搞掂咗，你開頭俾幾皮啊？佢就冇事咯。開撚咗唔知7庭定6庭啊都。幾撚麻撚煩啊！ 但係條數係條女俾㗎啦，你 31萬啊，自己俾 啊，打律師費31萬啊，先拆得甩啊！ 哇，咁樣大鑊！ 係啊，所以我話俾大家聽，沉船有時條女沉，你冇諗住筍嘢，有時都係鑊嘢嚟㗎。 喂，咁今日嘅故仔 又講得差唔多啦。如果大家有啲沉船過案，就不妨打電話或者 email 俾我哋，我哋又談論下。 我哋有冇船送翻俾人咧？呢一集 冇啊。喂，順哥，你有咩廣告賣呢排？你即係獨立人士。 冇啊，其實講到17分鐘09秒10秒，好了急。所以 咁樣。喂，咁好啊，大家講聲拜拜，拜拜。 再見。